十天， 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京泽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的修建的过程。八达岭长城站总结下来呢，有四个难点，一个是大，二是多，它是洞群地下车站在国内尚属首次。第三个难点是深，八达岭长城站埋深102米，这个比普通的地铁站埋深要多出了10倍。而八达岭长城站所面临的问题便是防灾救援，如何进出站进行逃生。第四个难题则是地下车站在风景区里施工，它面临着保护八达岭长城文物、保护风景区的问题，以及地下水的处理、污水的处理，施工过程当中爆破的震动是否对古墓、古长城有所影响，都是在考虑范围之内。以及在施工过程当中如何减少粉尘的排放，这是风景区施工的关键技术问题。 总共47000平米的建筑规模里，露出地面的建筑体量只有2000平米，我把大量的功能设置于地下，从而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另外还从建筑的体量上，就出地面有限的体量上，我们采用化整为零的这种方式，然后通过屋顶绿化、立面材料的选择等等，使整个的站房融入当地的这个环境。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高铁呢，整个回顾过来它是有一个发展历程，包括实际上我把它简单分解一下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创新，再到引领的这么一个过程，这就是我们这十几年来，我们国家高铁的一个大的发展历程。所以我想，每一处都值得大家去体验，都值得大家去体验、去感受。简而言之，京张高铁上是处处有亮点，处处有惊喜，也欢迎大家呢，全世界的朋友，去体验、去感受。 从老京张到现在的京张高铁，如果时间是一趟列车的话，其实沿途我们看到的正好就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。通过运用现代的最新的科技，力求在智能化、安全舒适、绿色环保、综合节能等多方面全部实现了发展与突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长城内外， 北国风光如画， 双奥之城，舞动冰雪节拍。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、交通广播、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、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、京津冀之声、外语广播、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《冬奥的脚步》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。敬请收听， 钻研体育，收获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日社长惠凡， 我是研究员王毅， 我是林苑， 我是研究员李维， 我是康乐。 以球会友，有一说一，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。 输球之后啊，人人都是诸葛亮，人人都是主教练。 国安队这个球队，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、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。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，就是钱花了，事儿没办。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，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。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《体坛研习社》即日起线上开播，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、官方抖音账号、听听 FM、 北京时间客户端，您想听什么，我们就聊什么。 商务出差，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交通便利，服务设施齐全，性价比超高。 和爸妈来京旅游，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，老爸的选择太赞了。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，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，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，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。预订电话 8501-5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